无论你在哪里， 校园永远是青春的印记。 让我们记录在风里传来的笑语， 记录鼻尖嗅到的每一丝芳香。 这里是 花之与火， 主播文婷， 主播张征， 陪伴着每一个如花如火的青春，一起感受 每一次绽放。 欢迎收听周一校园组的花之与火，我是主播文婷，很高兴能陪你一起度过周一这段愉快的时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张征，在温暖的主楼 B301 向大家问好了。哎，不知不觉已经是第12周了，真的是离期末考试越来越近了呀，也觉得渐渐紧张起来了。 哎，不过这也说明我们离寒假就很近了呀。 那倒是，特别期待。 趁现在还没有被我们的期末复习压垮了脊梁，可以想一想寒假做些什么呢？ 那要说起这个寒假，我倒是很想去旅游。 哎，那你想去哪里呢？ 但是这个还没想好，因为感觉不论是像北海道的冬雪，或是澳大利亚炎热的冬天，都觉得很不错啊。 去那样的地方，真的是能感觉到不同季节的那种纯粹的美吧。 但是我现在也在纠结要住在哪里，享受那份纯粹的美呢。哎，文婷，你经常去旅游是吧？那你一般去旅游的话，都会选择住在哪里啊？ 我去旅游的时候，不二之选当然是民宿。在旅行的准备阶段，选择一个好的民宿，真的会带给你整个旅行中很大的很大的幸福感。 哦，我身边有很多人非常喜欢民宿呢。不过民宿确实不同于传统的酒店，就算很多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级的设施，但是它能让人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到有别于以往的生活，真的是很棒啦。 所以呢，民宿作为一种特殊的旅行住宿模式，真的有很多令人心动的地方呢。那么今天文婷和张征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民宿限期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吧。 比起酒店呢，民宿真的会更加多样化，也会更加有新鲜丰富的体验。 就比如说去京都的话呢，其实如果住民宿的话，你可以住在山上木质的房子里面，然后呢睡在榻榻米上，推开门满眼就是日式风情的树木。走下坡的路的时候啊，也可以俯瞰和式建筑堆砌出的专属的京都的风光。 哇， 从民宿 好有画面感。 对，而且从民宿走到公交车站也不会遇到外国人，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有那么市中心嘛。不时呢都会有遛着狗的老爷爷，或者带孙子孙女出来玩的老奶奶从旁边经过，那种感觉啊，就好像你将要开始的是任何一个京都人都会经历的平日早晨，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特别新鲜。 哎呀，听你描述我也感觉很向往那种生活了。 是啊，而且就如果是住酒店的话，肯定目之所及就会有许多的旅客，大家脸上呢或多或少都会带着是旅行的兴奋啊，或者是旅途的疲惫，而不是本地人那种更加生活化的气息。 对，你根本接触不到本地人。 但是民宿的话，每个国家都会有着不同的风味。就像在法国的话，就算是最简单的一个住处，也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艺术的氛围。推开英国乡间的民宿的门，触目可及的是一片又一片的牧场，在牧场的边缘都会放着一堆又一堆的草垛，远处还能看到可爱的小山头，不时呢还能看到校车经过，里面坐满了穿着经典英式校服的学生们。 哎，果然有些感受只有住了民宿才能感到啊。 那当然了。 有些经历也只有住了民宿才能体验到嘛。我觉得还可以补充几个体验，就比如说如果在罗马的话，因为其实城市面积比较小嘛，所以楼与楼之间就会挨得很近，再加上意大利特有的建筑风格，当你推开卧室的窗户，看到小巷曲折蜿蜒，穿着艳丽的人们走在街上，脚下踩的石路呢也仿佛经过了几百年的磨练，会觉得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一样。而如果像在杭州啊、大理啊这样的地方，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那种闲适又精致的态度吧。 所以说民宿的一个新鲜体验之一就是带有强烈的当地特色嘛。 这绝对是民宿最大卖点了。不过除此之外呢，民宿还可以带给你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就算在同一个城市，民宿之间也会各具特色，有的会注重于离市中心的距离啊，让你很能够便捷又快速地去往各个景点，有的呢又会着眼于远离闹市，贴近自然，让你享受度假的闲适，还有的呢会致力于打造舒适又美观的屋内环境，让你幸福舒适的不想出门啊，等等等等。 那我决定了，如果我今年冬天去旅游的话，一定就住民宿了。你是从小旅游就去住民宿吗？ 其实小的时候呢，父母带我出来玩，大多数还是住的酒店。但是也模模糊糊有一点印象，住过一些民宿啊、农家院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呢，是和很多小学同学的家庭一起出来玩，这样会觉得呢很舒服，很有家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啊，是在海南的时候吧，民宿在海边，我和朋友在楼上看偶像剧，看得入迷。其他人叫我们下楼看星空，我们竟然还给拒绝了。 天哪，你们看的什么偶像剧啊？ 暂时保密。 好吧。 于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过那种满天繁星的夜空呢，真的好可惜啊。 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民宿真的会给人一种家一样的感觉。所以会恍惚中没有旅行的感觉，就是因为太舒服了。就像你宁愿看电视剧，也不愿意下楼看难得的海边星空吧。 是啊，要是一旅行的心情啊，那肯定星空会比电视剧要吸引人100倍。但是住在特别有自家感觉的民宿，我真的就只想躺着。 哎，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啊，和好友旅行同住一个大房子的时候，会和平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特别不一样，感觉大家就开始当家过日子了。 就是过日子，平时不会有人给你打扫，你得自己负责的那种。而且厨房就在旁边，就在那里。于是呢，有的人会做饭，他就可以一展身手来投喂我们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或者出门买个外卖呀，然后大家都会盘腿坐在地毯上面，在茶几上吃着美味又新鲜的食物，看看窗外异国他乡那种别样的景致，会很容易就冒出想在那里生活的想法。 那这么一看，和朋友一起旅行住民宿还真是有助于提升彼此之间的感情。 对对对，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晚上一起看剧， 然后呢，我就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因为太晚了。结果早上醒过来，身上就被盖了被子。虽然是大夏天，真的蛮热的，不过还是会挺感动的。估计、 被照顾了呀。 对啊，估计会怕我可能半夜的话还会有点 着 凉 的 感觉。对，而且其实吧，我觉得不只是朋友，和父母出来玩也可以住民宿啊。这样的话，远行也可以吃到爸妈做的菜了。 那父母估计会很累了吧？ 也是哈。那出行的话，还是换我给我爸妈做饭吧。 天哪，那能吃吗？ One step, two step, and three step, and the falling. 너와 함께 걷고 싶어. 在这里取取经吧，文婷，你一般是怎么定一个心仪的民宿的呢？ 其实我首先觉得，首先你要下 APP， 这是最重要的呀。就比如说出国订民宿的话，你可以用 Airbnb， 然后上次去青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国内的一些对 APP， 都挺好用的，我觉得。 比如小猪短租，那个我也下过。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怎么开始广告植入了呀？不过我觉得吧，选择一个好的 APP 确实是也能发现更多优质的房源吧。 然后其实下一步我往往会采取保守策略，就是不住没有那种几乎没有多少评分评论的那种房源，而且一般不会去试那种看起来很完美但其实还没有人住过的那种。 这样确实会保险很多呢。不过有的时候订的晚了，人气很旺的房子都被订完的时候，看着那些有评论但不怎么样的民宿，还有没有人住过但是看起来优秀的不行的房源，哎，真的太难抉择了。 这简直是一道无解题了。所以呢，订房子还是要趁早的呀。最后呢，我觉得订一个心仪的民宿，首先要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比如说你的心之所向，然后把条件的在意程度呢排个序，再比对这些房源，就能选到一个量身定制的完美房源了。 哎，步骤说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哎，你有没有住过不满意的民宿？ 其实也是有的。其中的原因有比如说房子本身它比照片看起来小很多啊，这种在日本特别常见。然后还有一些是 WiFi 不好用的，还有就是明明我的使用方法就是正确的，但是它洗澡水就不热的那种，所以民宿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完美。不过呢，我倒是觉得比起它带给我的幸福感，那些都不值一提啦。在民宿的时候啊，早上都会睡到9-10点才会睡醒的 啊。旅游还这么晚起？ 对啊，但是我感觉在酒店的话就会很自然的就早起了。 或许是心态不太一样了吧。酒店往往更像一个中转站，格局也差不多，设施也差不多， 让人觉得哎，还是外面的世界更有吸引力啊。 嗯，那这么一说，民宿还真的会给我一种不在旅行而在生活的感觉呢。阳光照进窗子，睡到自然醒的那一刻，睁眼所见都是家的感觉，那一刻真的觉得就这么待着也不错哈。 你可别忘了你是来旅游的呀。 一切都可以慢悠悠的进行嘛。 哎，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去旅游总是考虑所谓的性价比啊，好不容易脱离了工作或者学业的繁忙，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参观更多的景点，体验更多的项目，仿佛只有这个样子，这一趟旅行才算值了。但是这样的旅行难道不正是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吗？本来想去放松身心，结果最终却比在平日里还要累。 哎，这就是我呀。其实我之前的旅行哲学呢，也算不上哲学吧，旅行的癖好啊，就是极限游，能走路就不坐公共交通，能坐公共交通就不会坐出租，然后呢每天也都会被排得满满的，往往是一天结束了真的会累倒在床上。虽然只有我自己来说啊，是比较喜欢这种旅游方式的，但是也的确觉得我们应该适度的放慢节奏，注重我们的感受。 没错，如果旅游中就是喜欢这种紧凑的感觉呢，那自然好。 嗯， 但是如果这样的节奏带给自己只是疲惫的话，为什么不试试停下来呢？ 嗯， 慢慢走，路过一家街边小店就进去看一看，体验一下他乡的特色生活，就像在民宿里限期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一样。好了，今天的花之渔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我们都能在每一次旅行当中体悟出人生全新的感觉。主播张征， 主播文婷，代表导播雅洁豪放，祝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哦，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娇嫩鲜艳， 趁眼睛看来一切美好， 趁夜幕还没悄悄降临， 且小憩一会儿吧， 做一段梦， 追一阵风， 等醒来， 等风来， 等我们来。这里是繁星低语， 在法大头顶的星空， 在星空低语下的法大，主播张征， 主播文婷，为那个繁星选中的你 奏出动人的和弦， 溢出青春的华彩。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繁星低语，我是主播张征，在温暖的主楼 B301 向大家问好了。昨晚临睡前，我无意间发现手机相册里不知不觉已经有2000多张照片了，这还不算传到百度云的那些。趁困意未浓，一时兴起，我索性一张一张翻起来，每一张都能勾起我对那时的回忆，无比清晰，好像又有一个我回到了过去的时空，兀自的静静的看着那一切。后来我才渐渐发觉，所谓照片不过是我们和过去约定好再次会面时的信物， 是我们的外部记忆，它将那弥足珍贵的一瞬间定格成小小一张，再看时那一瞬就会绽放出一个平行的小世界，让思绪如潮水般翻涌。记得在《宫壳机动队》里，全世界都被信息网络连为一体，人类的各种器官组织都可以人造，而且更好用，因此很多人选择接受一定程度的一体化改造，身体出了问题分分钟修复。很多人脖子后面都有着与网络连接的端口，就像电脑上的 USB 接口一样，这样身体就纯粹成为了一个容纳人类灵魂的容器，而记忆完全可以像电脑里的文件一样存储在外部的事物中。就是在这样一个记忆脆弱到可以被轻易拷贝、传输、转移、改写的未来时代，回忆对于一个人的个人身份才更加重要。找到了回忆，就等于找到了自己。在《宫壳机动队》里，就有这么一个专门寄放人外部记忆的地方。虽然那里寄放的全是外人看起来没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每一件都装满着拥有者非常多的回忆。店主常常会被这些东西散发出来的残留思念感动得喘不过气来。的确，与作为外部记忆的信物相比，人类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记忆也不够清晰明了，而信物比人久，比人静，比人定，所以人们总要凭借这些信物才能让那些无比珍贵的一情一景、所思所念流藏于心。那今天张征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那些信物。 也都走了我的心，你要愚蠢又聪明，你笨拙又灵敏，你忘记了我的心，我的命。 Sorry Monica， Sorry Monica， Sorry Monica， Don't you hate me Monica。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汪国真， 我用生命和热血铺路，没有一个季节能把青春挡住。 泰戈尔，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精彩的书，快乐亦或悲伤，难忘以及心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为青春代言。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们知晓了每一年星球运转、草木枯荣的规律，深谙种种人情世故，也依然过不好一生。在曼哈顿挤地铁上下班，在回龙观朝九晚五的循环，可能是同一种失落。有些曾经历过的美好，很难在机械的生活中被提及、被想起。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是他们曾封存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今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格登就曾这样说道：我后来再也没有交到十二岁时那样的朋友，也许每个人都是如此吧。今天主播云山、雨桐代表导播龙香为你带来斯蒂芬金的短篇小说《尸体》，希望会打动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 国的俄勒冈小镇，那是自1907年以来最干燥、最炎热的夏天。我叫戈登，我经常和我的一群好朋友四处闯荡。我们在高高的大树上用废弃的材料搭了一间树屋，后来成了我们谈天说地的俱乐部。那里私藏了我的言情小说、侦探漫画、20多幅玩的边角都翘起来的纸牌，以及背着妈妈买的香烟。泰迪戴着厚厚的眼镜，耳朵别着一副滑稽的助听器，瘦瘦弱弱的，却总是梦想着参军。科里又高又壮，但时常扮演着知心大哥哥的角色。有时候我都差点的忍不住喊他一声爸。韦恩虽然身材矮胖，却总喜欢把头发梳成摇滚歌星那样，东一块西一片的粘在一起。爸妈经常提醒我不要和这群坏孩子在一起，我不管，如果我不和他们在一起我会疯掉的。他们根本不懂一个人的好坏是不能只看功课和成绩的。我好想亲手撕掉他们心中好孩子、坏孩子的标签。今天，韦恩从树屋里提到他刚从小混混那里听到的新闻，说报纸上失踪的男孩，他的尸体就在森林深处。我们都想去看看。出于那种原始的好奇心和争抢头彩的心理，我们准备出发了，开始了一段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寻尸历险记。 路走走停停，吵吵闹闹，他们兴许还是他们，可我似乎已经不是我了。之前令我们闻风丧胆的垃圾场恶犬，原来只是一只喘粗气流口水的小狼狗。商店老板喜欢哄我，更喜欢缺斤少两占我便宜。爸妈依旧对逝世的哥哥念念不忘，而我在家里却成了透明人，但还是怎么也长不大的样子。泰迪还是喜欢在火车即将经过的时候站在铁轨上跟火车比反应速度，韦恩在过铁轨桥的时候狼狈得像只狗，而科里依然说着成熟的与他年龄不甚相符的话语。而我在某天清晨看到一只鹿，它的唯美与纯净让我念念不忘，总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断回忆起。我沉浸在我们四个人微妙的友谊中，我爱他们，但又不得不屈服于好孩子的身份和标准，不得不奔赴这种灵魂与肉体残忍的剥离。我能感知到，一旦结束这场寻世历险记，我们就要分离。于是，我贪婪地汲取着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当夜幕降临，篝火燃起，我的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雀跃。我失神凝望着他们，泰迪和韦恩都天真的犯傻，科里懂得很多，每次跟我讲道理总是滔滔不绝的。后来戈登真的见到了那具尸体，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时候才13岁，当时是1960年，好久以前了。尽管有时我并不觉得有那么久，尤其是在我梦到冰雹掉进他张开的双眼里的那些夜晚。 时候我们对死亡没有什么概念，对一具森林深处的尸体都会好奇心泛滥，就像书中的几个孩子，他们甚至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四个人一同前行，漫步在有火车经过的轨道，在垃圾场与暴脾气的中年人和他的恶犬斗智斗勇，跳入水潭，却不小心被水蛭爬满全身，直到最后与同为尸体而来的小混混针锋相对。数十年后，我们变了多少，又没变多少。这种没有目的性、没有功利性的奋不顾身，早已成了文物，被关押在博物馆，成了风干了的标本，被瞻仰，被引用，被点评。也许成长就是这样一个残忍的过程。四个孩子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一点一点地磨损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年幼的气息也随水蛭撕咬的伤口愈合而不复存在。 我还记得小学5年级最喜欢读《汤姆·索亚历险记》，还记得那种最完美、最惊险的童年时光， 姆索亚最后人生赢家式的结局，仿佛在宣告童年的胜利，但斯蒂芬金这部小说仿佛宣告了童年的破产。因为多年后每个人都走入了生命狭窄又阴暗的胡同，在这里没有哪一种纯真有挣扎的余地，每个人像工厂车间走出来的产品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橱窗中，诉说着无人问津的悲欢离合与生活轨迹。戈登后来成了作家，他说，我后来再也没有交过12岁时那样的朋友，我会永远想念他们。 那个时刻，在生命中无数的细碎时光里，我的思绪都会回溯到那天清晨，他那对柔软的耳朵和白色的短尾巴。但地球另一端的无数生灵也许对此毫不在意，最重要的是往往最难以启齿，因为言语会缩小其重要性，让素未平生的人在意你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原本就不容易。 少了上树屋的次数。过了不久，那地方就变成他们所有了。我还记得1961年春天，有一次我上了树屋，注意到了那里面充满一种被炮轰过的干草堆的味道，以后就再也没有上去过。渐渐的，泰迪和韦恩变成了偶尔会在学校里碰到的两张面孔，我们见面仅仅点点头，说声嘿而已。这种事情随处可见，有没有注意到朋友在你的生命中进进出出，好像餐厅里的服务员来来去去一样。可每当我想起那场梦，想到那两具尸体正用力地拖我下水时，我觉得这样也好。有的人会沉沦，如此而已，并不公平，但事实就是这样，有的人会沉沦下去。 1966年，韦恩葬身于路易斯登公寓的一场大火中。我相信布鲁克林的人会称这种公寓为贫民窟。泰迪则在车祸中丧生，我记得是1971年，也可能是1972年初。1971年底，科里到伯兰特一家小吃店吃饭，就在他面前有两个人正在为谁应该排在前面而争执不休，其中一个抽出刀子。科里是我们之中最善于打圆场的，这时候他介入他们之中调停，刀子正好插在他的喉咙上。拿刀的这个人曾在四个不同的监狱里服刑，科里当场毙命。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科里当时即将结束研究生二年级的学业，而我也已经结婚一年半了，正在一所高中教英文。我太太有了身孕，我也正在筹划写一本书。当我看到报纸的大标题，研究生于伯兰特餐厅被刺殒命，就告诉太太我要出去喝点东西。我下车到郊外哭了将近半个小时。虽然我们夫妻感情甚笃，但我无法在太太面前哭泣，否则就显得我太软弱了。1952年的福特车已变成1970年的旅行车，车身还贴着褪色的里根布什1980字样，他的头发推成了小平头，人也发福了不少。原本凌厉英俊的五官，如今都已陷入满脸的赘肉里。我把孩子留在爸爸那里，跑进城买一份报纸。我刚好站在卡宾街的角落等着过街时，就看到了这个曾经打歪我鼻梁的小混混。他完全没有认出我，试着他把车子弯进酒馆旁边的肮脏停车场，然后他下车，两手插进裤袋里走了进去。我可以想象他开门时里面飘出的烟味儿和西部乡村歌曲的声音。我想原来他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往左边一望，水仍然在鹤楼与城堡岩之间的桥下奔流，虽然不及过去宽阔，但河水仍然继续向前奔流着。我也是。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